心中，被玉环苍天捉弄。我笑我狂我疯，天雨里风起云涌。我醉一边朦胧，恩和怨时幻时空。我心一藏成空，生与死一切成空。 这里是在路上和你一起分享老歌的留声地带，我是刘刚华。刚才我们听到这首呢是周华健的《刀剑如梦》，这首歌呢是1994年台湾版本的《倚天屠龙记》的片头曲，作曲是来自周华健自己。您现在正在收听的频率是好音乐959，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是疯狂特购，特是特别的特，购是购买的购，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疯狂特购，把你想说的话想听的歌告诉我们。而今天的第二首歌呢，我们选择到了2009年萧亚轩的《钻石堂》专辑当中的《闪闪惹人爱》。这首歌呢，也是萧亚轩快歌的代表作品之一。为什么要用闪这个字呢？因为无论在萧亚轩的老同事，还是和他新合作的伙伴当中呢，萧亚轩在台上台下呢，都是一个会让人眼睛被闪到的明星。 不奇怪，长风吹只是为了爱的稿子。谁不期待能上圈闪闪发亮的闪光男孩？我要的爱不要摘，不做掉偷偷拍，感觉对了时候到了，放大更精彩。我要的爱变摘，一下子就坏，既然苦尽甘来，就应该期待。这不叫做 Mr. Right， 想表白拿着麦克风声嘶力竭唱出来。我要的爱不要带，你做什么还要猜，感觉对了时候到了，放大更精彩。我要的爱变乖，大声说出来，既然苦尽甘来，就应该期待。 有爱，快用力爱，越深。

这是来自 SHE 的对号入座，而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陈奕迅2005年的专辑《怎么样》当中的点题的歌《不然你要我怎么样》。这张专辑呢，知名的歌并不多，其中有一首呢《对不起谢谢》，后来呢被林宥嘉翻唱，也算是这张专辑最知名的歌曲了。而这首《不然你要我怎么样》呢，用诙谐的口吻唱出了男人对另外一半的抱怨。

是太阳升起的时候，你的微笑一样温柔，好像又在日暮的时候、啊、你不在意忧伤的心痛。 My love I will never go， 这就是我的爱在日出后。 这是来自张惠妹的《日出》，收录在她1999年推出的专辑《我可以抱你吗，爱人》当中。而在今天节目的最后呢，一起要听到香港的歌手萧正楠的普通话的歌《主题歌》，这是一首日本歌曲的翻唱，作词是姚谦。听旋律呢，你应该会有似曾相识的感觉。今天留声地带就是这样，我是刘刚华，祝福你健康、平安、快乐。 就这样吧，梦想重新开始吧，人生有许多阶段要去闯，就算到一个完全都陌生的地方，也会有熟悉的阳光。我不害怕，因为我都知道在每一个人心深处的地方，都有一个梦蠢蠢欲动在发亮，带领我们勇气去探看。如果我太倔强，还请你多包涵，请你给我自己的力量。我不怕，我不怕站在舞台的中央，自己人生的主题歌，自己去诠释演唱，每一句每一段都有自己真实的感想，把感动落在过程共鸣的心上。我不害怕，因为我都知道在每一个人心深处的地方，都有一个梦蠢蠢欲动在发亮，答应我们勇气去摊开。如果我太倔强，还请你多包涵，请你给我自己的力量。我不怕，我不怕站在舞台的中央，自己人生的主题歌，自己去诠释演唱，每一句每一段都有自己真实的感想，把感动落在过程共鸣的心上。我不怕，我不怕站在舞台的中央，自己人生的主题歌，自己去诠释演唱，每一句和每一段都有自己真实的感想，把感动落在过程共鸣的，把感动落在你我共鸣的心上。 着飞飞